月二十三日，通州万达。 人生总会因为邂逅一个女人，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佳节将至，为她选桃花姬阿胶糕。 中秋送礼，就送桃花姬阿胶糕。 桃花姬，吃出来的魅力。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递了道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八十七点六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进乐府练功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显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不论八大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是上有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的主题是相声小品大荟萃，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的相声小品的名家名段呢，都是跟戏曲有关系的。先来听一段小品，叫做《戏迷也疯狂》，表演者是范军、牧羊、海伦，创作导演赵连甲。 社区构建和谐文化，戏迷票友大展才华，一对老年夫妻堪称戏曲行家，什么生旦净末、唱念作打、昆仑不挡，样样俱佳。要问谁呀？呵呵，咱老爹老妈。呵呵，爹爹，老爷子戏迷，喊爹白搭。我呀得用戏词儿勾他。苏三走动啊，哭啊，怎么样这个？ 当当当当，一个雷子两个噔，三个噔个噔噔，一个噔噔噔噔噔噔，苏三立了红头先，将身来在大街前。 瞧着老苏三，搓着麻绳就出来了。 我的心我让你的君子听我言，那一位去往南京转，与我的三郎把心那传，就说苏三把命断，来生便全，马我当保还呐、 啊！这是苏三还张飞呀、啊？你爹还真有点程派的味儿， 够味儿吧？ 还行。 我跟你说， 嗯， 要不是你爹，我这脸褶子多呀、啊，我早该唱青衣了。 嗯嗯，整容啊， 整容， 现在可以做拉皮儿。 怎么个拉法？ 往上拽， 拽， 使劲往后拽，拽拽拽拽，拽到上了之后，拿按钉一摁，脸就平了。 是，都把人吓跑了，你说，说话，叫出来干什么？ 等会儿，我把妈喊出来再说。 哎，我一个唱黑头的名票，你让我轻易出场，这回得折腾折腾你妈。你用花打潮的词儿让她出场，大词儿， 瞧好。齐奶奶，绿套好了，赶紧上绿吧。 来了来了来了，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生情后堂里来了我的王室高明，后堂里来了 妈 妈姐， 哎呦，就我哥来了， 王室高明， 哎呀，我的儿啊，你想拿啥事啊？哎呀，我说这谁真缺德啊？这商场呢，弄这锅门真快，让咋上来了？ 嗯，安迪， 我都知道是你， 这不还帮你捡锤吗？ 你拉你的刀吧，我才200多斤了，我这形象上台还压台嘞。 你上哪儿？上台？你把咱舞台给压坏了，你赔得起吗？你这 说啥呢？你这是儿啊？叫我啥事啊？ 今天可有个好事儿。 咋说？央视让咱们社区出一个节目，所以我就想起。 哦，明白了，你就想起你爹我来了是吧？ 对对对，想起恁爹来了，恁爹啥都不会。 你会啥？ 我会啥？我会的可多了。 哦， 我会啥？我比你会的多了多。 会唱豫剧， 你还会唱豫剧啊？ 对对对，儿啊，上这型大型晚会还得马出马。 哎呦，唱豫剧， 唱啥豫剧？ 哎，我还跟你说，那得得优入曲，咱们得看谁本事大。 您先来， 说的对，说的对。俗话说得好，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那你肯定是骡子了。 你这什么？ 和谐。 你不会别给我唱个豫剧？ 你咋知道我光会唱豫剧呢？ 呵，你肯定豫剧。 我这回给你唱一段上海豫剧，让你听听。 哟呵， 粤剧， 上海粤剧 哪段？ 唱一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嗯， 听着啊， 林妹妹， 林妹妹，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一朵浮云长出秀。只见她腹内藏满人情债。说原来多多切切飞说嘞 还可以那不错了这就对不错了 咋样儿 不怎么样 啊 现在都跟国际接轨了得用英语唱这个粤剧那才有的那个时代感不是 用英语唱粤剧 谁 我听着都新鲜你会唱 我会啊 您来了 来了 给你来了 听好了 来吧来吧我看你咋唱 Brothering Brothering 你也带着消防队来来 ABCD EFG HIJKLUMN OPQRSTUV W 又来了 XYZ 也不错不错不错 哎呀哎不这样你看你唱两个字母看把你骄傲了 哎老伴这你又不会 啥叫我不会 啊我能用单词唱你信不信 单词你会单词 我给你唱个英格里式红娘你听过没有 哎呦你这边唱出来 听过啊你爸爸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来是那卡不 当当当当 去是够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好好好好这个节目很精彩 那看来还得是我去上吧 看来 不 我跟你说 你就会 哎呀咱们和谐和谐好不好 但是人家就要一个节目你们二老能不能合作共同表演一段 我们俩还没合作过 咱俩没有合作过 没有 哎呀央视有个跳新大联盟节目 听说过 听说请两位演员没请到一位是马三立一位是赵丽蓉 那是好起来没法请这两位 你的意思是让俺俩学学这两位全国观众喜欢的老艺术家 您俩要是能合作表演这个节目肯定受欢迎 那咱俩磨蹭磨蹭咋样 试试 那咱来来 哎，开始 你看着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座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我都是赵丽蓉在这儿我向全国的电视观众朋友们问好了马老 啊， 说话说话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马三立 啊 一晃啊离开大伙好几年了啊很想念你们呐、啊、在座都不是外人吧啊都是我的老观众你们喜欢听我相声爱听我相声

跟我一块走了， 行， 好不好？ 行行行， 等等 行行， 咱排出 哪出戏？ 排出这个，哎，现代戏 哪出？ 智取威虎山。 哦，智取威虎山 怎么样？ 哦，林海雪原。 哎， 哦， 其中有一场戏啊， 嗯， 叫打进匪窟。 嗯， 两个主要人物 哪俩？ 一个是解放军侦察排长杨子荣。 嗯， 一个是惯匪坐山雕。怎么样？ 哦，行了 啊， 我就来这侦察英雄。 谁呀？ 我。 你啊？不，这干嘛干嘛？你谁呀？你谁呀？ 侦察英雄。 你呀？你哪像英雄啊？ 哪我像？ 你像狗熊。哪是我来这杨子荣？我来。 不，我。 你啊？你演这惯匪坐山雕。 坐山雕 啊？ 怎么样？像吗？ 你看你不像不要紧的，你待会儿简单的化化妆。 我化化妆去。 一化妆不就像 了？行行行，咱我得跟你走。 哎， 各位朋友，我化化妆去。 哎， 化完妆以后您看我像不像？ 对 啊。各位朋友，掌声欢送我一下。好，谢谢，谢谢啊！ 一样一样来， 对不对？扮上，你看，还得顺扮。 扮上， 戴上皮帽子。 哎呦，还穿着皮袄。 哎，你看这玩意儿，唱这出戏不容易，也就这月份，赶上这两天下点雨还凉快点啊。这到六月不能演了，非捂死不可，是吧？把这皮袄套上。 让让让让！就这一亮相三个字，精气神 啊！大 大大！ 有点意思， 怎么样？ 行，还真好。 啊、各位朋友，怎么样？你看都夸你了，你这一化妆啊，在你身上还真有一股的匪气。 有这匪气吗？ 哎， 行，咱现在开始， 开始了。这点是这样， 嗯， 你喊一声呆溜子，然后我上场 给你搭一架子。 哎，对了，明白了，来吧， 来， 呆溜子， 大大唱， 切切唱，切切唱，切唱切唱，唱起唱唱唱唱唱唱，唱起唱唱。虽然是只身八龙潭虎穴闯千百万阶级弟兄，犹如在身旁人品那坐山雕雄鹰万丈，风里狂里拆了唱，为人民战默默，我只装力强， 我都来了， 该怎么着？ 该咱俩对黑话了、 啊，对黑话了。哎，我这对就这了。天王盖地虎， 宝塔镇河妖， 莫哈莫哈，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脸红什么？ 精神焕发， 怎么又黄了？ 反冷涂的蜡， 牙够白的呀！ 这啊。我是牙好胃口好， 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哎， 我扯走了，我是李家可。 怎么了？管道词儿又出来了。 我这合同没到期呢。 那也不成。 我借着静文宣传宣传。 不是，我跟你说开了啊 啊！ 咱们要排这戏，广告的事儿不能再提了。 哦，不提广告。 当然是，你一提广告，人戏剧学院不要了。 哦，对对，那我不提，那我提了， 对不对？您带什么词？ 哎，应该是啊 啊！ 我问你是干什么的？ 对，你得问我。 哦，我上去，上去，上去。这么一说，你是许旅长的人。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前来拜见三爷。今天我初登门堂，各位老大就是这么不信任我，可有点儿不仗义了吧？ 你那边溜达溜达去吧。 啊， 你说什么话呀？ 怎么 了？你让大伙儿听听。 啊， 我们俩合作二十多年了，嘎嘣一下就把我搁这儿了。您这哈都是真不仗义， 谁不仗义啊？ 不不，是你不仗义，是我不仗义。 不是你没事说这事儿？ 这话是你先说的呀、啊？ 我没说你不正， 你没说我说谁呢？抬就咱俩人。 嗨，我这不是说坐山雕， 你找他说去。哎， 我哪儿找 他？那你说我这儿干嘛？ 你演的谁呀？ 我演。哦，对对，冲那人说的。 我没冲你说，我冲这人 了。哦，这啥？这啥？ 对对对对对对。 听说许旅长身边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有两件珍宝。 哪两件珍宝？ 宝马。快刀。 马是什么马？ 卷毛青鬃马。 刀是什么刀？ 日本指挥刀。 日本指挥刀不成，日本指挥刀不成，不如中国张麻子牌切菜刀。张麻子牌切菜刀花钱少，质量高，买刀就买张麻子牌切菜刀。 嗨，行行，还怪美啊。刚才这戏排不排了？ 那应当怎么着？ 这个你得问我 啊。 你来了，那栾副官怎么没来呀？ 哦，都到这儿了。 哎， 我想起来了。 哎，我这老胡啊。 老胡。 嗯， 胡师傅。 我 你来了，方便面来了吗？ 我这里有方便面什么事啊？ 怎么了方便面？怎么了？ 这怎么还是广告啊？ 那要怎么着？你应该说老胡你来了方便面。你看你看你也方便面了吧。 你来栾副官怎么没来？ 栾副官。 哎， 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 一言难尽的。 哦，一言难尽，看来他有难言之隐。 你怎么什么也不懂 啊？怎么了？ 我这是叫板起唱。 哦，该唱了 啊。啊 啊啊！ 真是啊，天气暖平，气难安啊。 他说什么来的？ 全不顾江湖中义字当心。 哎，对对对，老吴说的对，做人他就得讲义气。你拿我来说吧，拿着人家劳务费了，我就得给宣传，不给宣传我不够意思。从这儿起继续宣传。 嘿嘿嘿嘿，行了，怎么还是广告？你呀，说的都对，你还做广告是得了。 不是，这咱这戏别排了。那我听您的，我听您的，我不说广告了。 哎，别 别别，你干线图的是吧？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咱接唱。去旅当抬头，请观看宝图显到你面前。哒哩哒啷哒啷哒啷滴当，哒啷滴当当，滴哒啦哒啷哒啷滴当，哒哒哒哒一哒哒， 长 鸟不湿。 你怎么胡唱尿不湿的呢？ 尿不湿， 我这脸有毒。 哎，我啥代言人呢？我尿不湿。 嗨， 我这怎么什么都代言？ 大张我不做，你金斗就得做去了。 没听说过， 不能我那做， 都像你似的 啊！ 不能提广告 啊！不能提广告， 别提广告。 啊、这么着，我该给封你官了。 对，我献完图，你得封我官。 哦、献完图了，立了大功了，我封你官。 对， 老胡， 嗯， 你为威虎山立了大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酒。 谢三爷提拔。 威虎山老酒喝着不上头，喝酒就喝威虎山老酒。 这酒又做上广告了啊？ 不是，你说我这拿着人家钱， 没听说。你说 我不 问问问郑大官，戏曲学院你还去不去了？ 我去。 那你老提这广告，人要咱们吗？ 您放心，打这儿，亲爱的朋友，您看着，我要再说一广告，您大嘴巴抽我。 是这话？ 怎么样？ 再给您机会， 那我该封你官衔了。 对对，封官衔， 不是国君就有的官衔呀、啊。这样，我封你为兵匪土下保安第五旅上校团副。 谢三爷提拔，今后还当各位老大多多的包涵。 拿酒来，大家干一杯，祝老酒荣升。 谢三爷， 献图有功，劳苦功高。 大大大大大，苍今日同饮，请公酒， 肩背痛，铁骨痛， 痛痛痛， 铁铁铁，刀铁。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刘洪怡、李嘉存合说的相声排戏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到这儿，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上远陪您听相声小品名作。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

哥，麻烦你啊，请问中央电视台怎么走呢？李新 大哥， 麻烦你跟我说一下，这中央电视台，这到底是？ 李新 大哥，麻烦你，这 您就等我把这碗酒喝了，您再问不行吗？你也不怕我憋出个好歹来？ 你喝，那我问别人去。 站着！我告诉你啊，往常我吊嗓子，除了猫，我没见过人。今天你既然有胆子往这儿走，说明你有两下子。我要不露一手让你瞧瞧，你也不知道这马王爷三只眼。今天只怕你是来得走不得呀！ 大来人啊，求保护啊！ 抢包袱，我还抢人呢！ 神经病！ 你才神经病呢！你才神经病呢！ 那你要干啥呢嘛？ 你看你这一脑袋汗，头一回刚到北京是不是？ 刚到北京。 对呀，找中央电视台对不对啊？ 啊， 不认识是不是？ 啊， 我认识，告诉你好不好啊？ 好。 你呀，先别着急，把东西摘了，卸了。干嘛呀？还有副业似的，带卖报纸啊？来，跟这歇会儿，一脑袋汗。我是好心让你跟这儿歇会儿，喝口水啊，吃口干粮，完了我再告诉你这中央电视台在哪儿。 我还以为你是拦路抢劫呢。 嗨， 是 你啊！来， 哎呀，大哥，谢谢啊！ 嗯，说，这水。 哎呦，大哥，谢谢你， 说。 哎呀， 不够咸淡，就这个。 哎呦， 这儿还有。我们家自个儿鸡下蛋， 这北京人真好呀！ 哎，你呢，吃着喝着啊，我呢给你唱段京戏。 哎，大哥，请你唱戏要钱不要？要钱我可不听啊！ 你看，一看你的人就是没去过大城市的样，别提钱，到大城市别提钱， 哦、 知道了吧？我白唱，你白听，你呢奉献出你的耳朵，我奉献出我的嗓子，咱俩得精诚合作 啊、哦！那成吧，成，可以。 来，坐上。哎呀，我可逮着一听戏的。这么样，我呢给你唱一段传统的京剧啊，哎，叫《除三害》。 大哥， 这个《除三害》呢？ 你错了。是除四害， 除四害是怎么回事？ 苍蝇、老鼠、蚊子、臭虫。 你说的那是搞卫生的那除四害，我说的除三害是一个传统经济的曲目，叫除三害。 哦，我还以为是打扫卫生。 哎，我问你，你听说过四大名旦没有？ 那我知道。 哎， 青丹、原子丹。导弹还有， 你说的那是武器，我说的四大名旦是四位啊前辈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哦， 啊，别，这也难说。这四位京剧表演艺术家都已经过世了，看他那岁数是不清楚，没关系。那个四小名旦你听说过吧？ 是不是马圈丹还是哪圈丹？ 您这儿站着嘴呢，别老提吃，啊，别老提吃。这个人呢，我告诉你，哎，哎，你虽然是刚到北京第一次，但是你听没听人家议论一个人？ 谁呀、啊？ 叫侯耀华。 侯耀华，我知道，我是我们村有名的二傻子。 怎么就那么巧呢？我就是侯月华，知道吗？侯月华是我。 你也叫侯月华？ 我是京城一带有名的票友，爱好京剧，知道吗？啊，二傻子。这么样吧，现代京剧听过没有？ 听过。 红灯记听过吗？ 听过，我好听得很嘛。 我给你唱一红灯记的李玉和，这没这听过吧？ 哎，听过，可以可以， 好不好？啊啊，慢慢吃啊。哎，就点水，别噎着。嗯，我给你唱一个，我给你唱那段《玉井船》，好不好？啊，哎，玉井船，四郎好，我迈步。听我唱戏，什么感觉？ 胸口觉得憋的。 一般，头一次听我吊嗓子，全都是这种感觉。哦，习惯了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 我给你接着啊， 大哥。啊，大哥，谢谢你，谢谢你啊，大哥。那我就走了，麻烦你跟我说一下，这个路到底是咋走呢？ 你这人怎么那么没有人情味呢？吃你也吃了，喝你也喝了，就算为了尊重我，你也得等我唱完了吧。 大哥，我还有事情要去办呢。你看我到北京来的时间要是长了，我的钱就不够了，我得赶快去办事情啊。 这别提钱，庸俗懂吗？庸俗，不能提钱啊。不就是为钱吗？这么样吧，从现在起，你听我唱一句，我给你一块钱。 我听你唱一句，你给我一块钱。 这二十，你先拿着，完了咱们一块算账。我就没想到这艺术已经堕落成这样。 还有这好事情呢？那行。那我就坚持再听一会儿。 起来起来起来啊，您上步上到那儿窝着。好啊， 对，谢谢谢谢谢谢。大哥，你稍微等一下，我心脏不好，让我吃一点药啊。听你的戏，我要做好充分思想准备呢。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啊。数着啊， 一句一块啊， 别数错了啊。不用那么紧张，一会儿就好。哪怕他没将勾结假探真打明枪暗箭百般花样，咱金火正义在手，热血在胸，一一当时是把那反动啊派一扫光。哎 呦， 这怎么了， 大哥呀？ 啊，怎么了？ 你让我走吧，我不适合做这个工作。 嗨，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啊， 大哥，我 让你挣钱听戏，你还挑肥拣瘦？ 不是，我把钱退。 不行不行。 啊，大哥呀，我家里边还有80岁的老母，没有人照顾呀。 我照顾。 我家还有6分自留地，没有人种。 我种。 我媳妇还在坐月子。 我坐。 大哥，你饶了我吧！哎呀，大哥， 实在不行，我倒找你50块钱，你看他 不行。 大哥，我听你的媳妇儿应该出个3长2短，跟我妈我媳妇儿， 只要你安心在我这儿听戏，你要有个3长2短，我按月给你们家寄钱。你妈就是我妈，你的弟就是我的弟，你媳妇儿就是我媳妇儿。 他跟姐姐啊， 有赌墙咱是一家，没赌墙咱也是一家。奶奶，您听我说， 三 一三，孟学业，日头在上海打了仗啊，坐山雕啊，看你还能活几天。 别过来！ 我不想让你给我们家送钱了，我不想请你学跪叫了。 别过来！ 你眼前这种做法已经严重的伤害了一个京剧业余爱好者的自尊心，懂吗？我实话告诉你啊，今天你是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说吧，要死要活。 我要活。 要活呀，老老实实跟我这儿听戏。 那么还不如死了。 你还别吓唬我，就算是死你也得听完了再死。 别干嘛， 你以为你会唱戏，我就不会唱戏。 你要怎么着？ 你不要逼人太深，想要逼死我，瞎了你眼窝，我不死，我要活，我要活。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轰轰响铃，铿锵响铃，轰隆隆。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4干4鲜4蜜饯4冷荤3个甜碗4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更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扇绿屏风，撒金星4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每天早上6点半到7点半，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好，刚才您听到的是侯耀华、郭达两位合作演出的小品《戏迷》。大伙儿都知道侯耀华先生的父亲侯宝林老先生，那戏唱的是太好了，侯耀文也唱的不错。那么下面呢，我们请您听一段相声小段《戏迷》，这是侯宝林大师的一个代表作品。那么下面要听的呢，这是一次晚会当中侯耀文化妆成他的父亲侯宝林先生的形象，和侯宝林先生的老搭档郭全宝先生合说了这么一段侯大师的杰作《戏迷》。 今天化成我父亲的样子，给大家表演一段过去他说过的相声，再一次的感谢大家对他的关心和怀念，谢谢。今天我请和我父亲合作了40多年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郭全宝老师跟我合作。 我和侯宝林同志，我们两个人合作表演相声多年，我们又是发小弟兄，我们从小在天桥撂地时候作艺就在一起表演相声，后来我们参加了中央广播说唱团，在一个组里的相声组，我们两个人还是一起表演相声，可以说表演得非常密切吧。今天我跟侯耀文呢，我们表演他父亲一段生前的戏迷小段，以表达我对我的老战友怀念的心情吧。 您说这个人要是好唱啊，也能唱好喽。 哦，能唱好。